对。 随着时间旁观，我 a reason to have you in my arms where you wanna be. Never had a woman so good. Glad to have you right where you wanna be. Talking to the morning, we don't need any sleep. I hate it when you go to work. Laying till the sun and it feel like a dream. I hate it when we go to work. You should be faking it. I'm doing what was right. Somebody's more, we got you in the mood. Say you got a situation, tell the other guy to move easy. I may have to call and work, girl. I'm pushing like this work, girl. Wish you wish you could function. I'm enjoying when it's crunch time. You know, but when it's lunchtime, I'ma get it by your way, girl. But only for spending some time, sometimes. Baby, baby, I'm doing what was right. Where the baby now? Tell me what you wanna say. Show me how you feel. 第五名，李元杰，离人愁。 我今在江湖悠悠，饮一壶浊酒，醉里看百花深处愁。莫把那关外野遥误，留佳人等候。梦里殇，此情高几楼。 第四名，徐秉龙，沈以诚，白羊。 多热烈的白羊，多善良，多抽象，多完美的他呀，却是下落不深，幸好空等都快要失去形状。青春一句荒唐，依然学得疯狂，这神色太张扬，这欢愉太理想，先行 三名，陈奕迅，我们 还能做什么呢？我连伤感都是奢侈的，我一想念你就那么近，但终究你都不能陪我到回不去的远方。原来我很快乐，只是不愿承认，在我怀疑世界时，你给过我答案。 第二名，孙雨赛，萧权，不仅仅是喜欢。 眼中却没有我想要的答案。

季节，还是承受决裂，最后一句感谢，还有多余的抱歉，奔跑在街上，大雨淋湿的视线，反反复复的自我欺骗，在放开在之前，没有勇气想得更远，黄昏下模糊的侧脸，遗忘了伤痛的笑片，有风险才蜕变，时间总会说出再见。曾经是心心念念，随随便便，深深浅浅，爱上了不语不言，不计前嫌，不知疲倦，向后向前，遇见改变，那残破的碎片，我知道从一开始随随便便，深深浅浅，不过是让我最后不计前嫌，不知疲倦，永远 太可怜，希望你谅解。 靠

你会过得更好。 我还不想把你忘掉、啊、 别丢弃你无邪的笑，再见面还可以拥抱。我记得你说过再想从前， 你永远是我的从前。 原谅我沉默的再见。 如果能给你小小的爱，我不在乎受伤害，总是会默默的等待，你需要时我永远会在。 小小的世界里，我